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 我哋咧节目其实都预咗两手准备啦。如果真系俾人告到破产咧，因为我哋基本上都可能都唔觉意啊，嗨到人哋啲公司吓、啊，得罪咗人哋。咁如果真系第日咧，即系俾人告咧，我哋唯有将间公司执捻咗佢，啊，改佢个名，星期三得到，星期四得到吓，日日都得到吓，冇所谓嘅。 系啦，冇错。 所以咧，我哋已经唔怕你咗必死嘅决心吓、啊，有救佢，你告就告啦，你一告我即刻执捻咗佢，系咪告我都冇得告啊！咁我哋咧第三次讲啲经济环节啦吓，啱啱咧 Bitcoin 咧最新嗰、那个，因为出咗 Bitcoin 出咗期货啊，就系、是、最高去到超过19000，咁啊又跟住又急跌翻落嚟，因为咧佢发上发落好大，因为有咗期货之后咧，你个幅度开好大嘅，但系佢好似呢、這个。呢、这个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出嘅嘛，咁你有一个唔知熔断机制啊，25%定系30%，即系你个嘅嗰个造价如果超过25%定30%咧，就会停牌，唔知 10% 就停咗停几多分钟咁样啦吓，我一时间我唔记得，佢分开几个步骤嘅，咁如果超过20%又停耐啲。啊、就是咁样啦。 但如果当有熔断机制，其实算唔算一个保险？系一个好事定唔好事？你觉得？ 其实咧都唔，即系老实讲啊，你要跌咧，大陆股票咧就经常会发生，就系咧试过一只股票连续19日升停板， 嗯， 升停板就 10%。 系， 即系佢1蚊上市咧，听日就过一就要停摆啦。咁大佬啲股票都唔会1蚊嘅，起码都10-20蚊嘅，即系可能一上市就10蚊，咁啊第二日咧就升一成，就升到11蚊就停板咯。跟住再嚟咧就11再乘1.1，就12.1啦，又升停板，连续19日，即系佢嘅股票已经变咗2倍几，就嚟超过3倍嘅啦，肯定。如果连续19日啦，嗰、那个1.1乘19次咧，你谂下，你计一计咧，我谂啊应该3-4倍噶啦。如果照计吓，咁一只股票即系大陆可以咁样玩法，咁 Bitcoin 会唔会咧？唔排除，但系咧升同跌都一样啦，可以连续19日跌停板嘅呢、这个世界，冇话唔得噶嘛，系咪？ 系。 咁所以咧有一样嘢啦，人哋话诶 Bitcoin 啊，你知唔知佢系一个加密货币嚟噶，无可取代，系咪无可取代？我唔敢讲，但系咧。佢你唔可以复制翻一模一样叫 Bitcoin 嘅嘢出嚟，但系你可以复制翻类似嘅嘢。 望干 系啦，好似我哋望向编辑部出个望币吓，星期二得到可以出个星币，乜捻都得。咁你自己写啲程式加密货币，出少啲啦，我哋出210万个啊。嗱 ，Bitcoin 就2100万个， 系啦，冇错。 佢话咧，现全世界上可以有得揾到嘅咧，应该1600几万个，有啲可能有啲揾唔到啊，啲唔见咗吓，因为咧，好似英国有一个嗰啲叫做 I。T 专家几年前咧，成个硬盘抌鸠咗，有七千个 Bitcoin， 嗰度而家值10亿噶啦。 依家好似话要去翻个堆填区睇下，搵翻个 冇错啦，要掘翻嗰个堆填区睇下，可唔可以搵翻 hard disk， 因为系原来喺嗰度嘅。咁即系咧可能有啲会，即系可能有啲会即系消耗咗啦吓，会唔见咗啦咁样啊。咁咧 Bitcoin 咧而家变咗咧，可能去咗变咗一种收藏品嗰种，系咪已经进化到收藏品咧？ 嗱， 因为 虚拟收藏 品，因为咧 Bitcoin 就唔会产生利息噶，因为咧我哋知道咧传统嘅。嗰、那個叫做咧傳統嘅投資工具，你本身一定要提供個回報，你有個收入或者會派息，又或者你會產生即係總之有產生回報啦，提供咁唔會產生回報嘅嘢咧，只有貴金屬嘅啫。因為咧，大家如果有炒過金就知啦，炒金咧就要俾息嘅，即係買金啊，但係沽金咧有息收嘅喎。所以咧嗰排即系有好长时间咧，黄金咧系长期俾嗰啲叫做咧金矿商咧系沽空嘅，因为沽金有息收嘛，系咪？咁当然咧，去到2003年一个转势咧，就有一个大熊市，就变成一个大进入一个大牛市咧，由250蚊炒到上去接近2000蚊啦，那个金市炒到差唔多8倍啦吓。咁 Bitcoin 咧？是一种新兴的一个虚拟货币，你叫我买我真的不敢买，老实说。即是你说人家的钱人家赚好啦，我不够胆赚的钱。但是呢它是不是一个独特性呢？又不是的，现在出了很多类似的虚拟货币，可以不断地出来复制它。即是呢根据你那个东西出来，那你 Bitcoin 不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说、哦、你是第一只。啊、有一个很类似的，不过那个实物就不是虚拟的，就是中国的猴年邮票1980年出嘅 T46，咁呢只猴年邮票咧，当年咧就话发行800万个，咁但系咧就损耗咗100几万只，因为咧有可能个版最后个版坏咗啊，最后嗰百几万只咧就印唔到， 咁啊，实际咧发行量应该600多万只。咁啊，当时咧发行系8000人民币，一版咧就80只，就6个4人仔。咁人民币当时咧100蚊港纸先换20多蚊人民币嘅啫，所以香港当年80年咧系零售3毫子一只。咁而家几钱一只都炒到，而家系2皮嘢一只，一版系200万嘅，升到200万。咁以前我都买过好多版噶啦。如果你挤到而家买层楼噶啦，可以去啊，嗰几版嘢可以换一层楼翻嚟。咁呢啲嘢大家都唔知啊，因为咧收藏品可以长升长有啊，系咪可以好似中国人一有钱咗，咪将啲收藏品炒高咗咯？点解会炒得咁高呢？因为中国已经系冇历史嘅国家啦，经历咗文革之后，所有嘅文物基本上都毁于一旦噶啦。所以好近代，佢哋而家兴炒嗰啲近代画，炒到成千万一幅嗰啲，冇人识嘅画家都话1000几2000万一幅嘅啲画。 一旧嗰啲已经唔见晒啦， 一旧佢烧晒啦嘛，你而家仲有齐白石啊，仲有徐悲鸿啊，仲有富浦石啊，仲有嗰啲乜旧嘢冇晒噶啦， 徐悲鸿都 唔系喺海外， 海外仲有啲藏家啦，系咪？咁你故宫博物院一定冇晒啦，啲靓画一系去晒北京，去晒台北，系嘛？北京嘅现存好多都系留嘅，就算而家幅《清明上河图》喺大陆嗰幅都系仿制嘅，嗰、那个系乾隆时代嘅仿制品。 唔使啊，你而家你净系讲嗰个叫做王羲之嘅《兰亭序》，都系噶，真品系冇。 好多系因为年代久远咧，同埋唔好保存，加上你中国又成日打仗咧，老实讲啊，啲文物系好容易唔见噶啦。咁啊，讲翻之前曾经我啲节目都提过咧，有幅古画叫《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南唐嘅时代嘅一幅画，一个卷画嚟嘅。咁咧去到民国嘅时代咧，就俾张大千咧就好似用500两黄金咧就收购咗，之后就捐咗俾故宫博物院。咁呢幅啊真系喺北京啦，就唔系喺台北嘅。咁啊，你见咧嗱，咁啊嗰啲叫做字画或者古董啊，或者收藏品啊、艺术品可以收藏啦，可以升值啦。但系咧，佢哋同 Bitcoin 有个类似共通点，就系、是、提供唔到回报嘅，每年冇息收嘅。你买佢仲要攞钱去维护佢、保存佢。Bitcoin 就好啲，唔使保存，因为呢啲邮票好或者字画，你都要搵个地方摆，又要惊佢变黄或者发毛，系嘛，或者即系激你保养啦吓。咁咧 ，Bitcoin 就唔需要嘅，但系佢嗰个独特性咧，系可以有其他嘢去取代佢。如果有人类似电脑，嗱我唔识电脑啦，佢可以类似嘅咁嘅程式，咁咪发行200万个咯，少过你好多啦。你有成2000万个，再细都话有1600万个，我咪发行个200万个 Bitcoin 咯，又系好得难掘嘅咯，一样可以用同样嘅嘢去掘。咁到时啲人买唔买佢咧？其实就系个认受性问题啦，即系啲人咧嗰个脑啊，人哋接受咗 Bitcoin， 觉得佢系龙头，咪买佢咯。但系几时啲人唔再接受，冇人知。同埋咧，一有衍生工具炒咧，嗰、那个波动性就好大。当然你话，我系当赌啊，当棋子咁赌啊，系冇问题嘅。咁有人中意赌马啦，我都可以赌波啦，赌马啦，咁会输晒添，系嘛？咁点解要买咧？咁冇问题，你用赌博角度得，但千祈唔好话俾人听用投资角度，因为呢个唔系投资啦，呢、這个已经系投机啦，系咪？咁要讲到赌有乜所谓啊？你中意点赌就点赌咯，冇呢啲你难唔到人噶，系嘛？ 但系唔系，而家系好多人都收藏咗噶。Bitcoin， 哦系啊，而家佢哋买法咧，有啲人咧就可能买就唔会买一个咧，一个太贵啦嘛，到成2万蚊美金，成10几万一个系嘛，咁买咁可能买0.1个咧，或者0.01个啦，有啲系嘛，0.01个都成200蚊美金嘅，1000几银噶，如果0.01，即系你将佢拆细一份啊，咁好似股票啫嘛，腾讯都可以一拆，已经拆咗五啦系嘛，拆咗五都值成4嚿水系嘛，即系如果未拆就等于2000蚊，一样可以咁计嘅。 不过睇嗰啲新闻咧，就话有啲人咧，佢有 Bitcoin 啦，但系俾人 hack 咗咧，悭咗几个咁样，又冇仇报喎呢啲。 系啊。 好冇保障嘅，其实， 即系偷咗你个 hard disk， 即系咁就话唔记得10几亿啦，咁咪偷咗你部电脑咪得咯？其实系咪咁咧？我唔识啊，系嘛？ 唔系你网上虚拟嘅嘢都好方法偷啦，你唔好讲乜嘢啊，啲武器啊， 系 都可以偷啦。 哦，系啊，即系之前佢喺网上面咪可以有啲武器出售嘅，咁咪有会上网俾人 hack 咗，俾人偷咗嘢啦，咁样。咁你点样去保安咧？点样保护你嘅？ 因为有即系有个网友同我讲，系唔可能复制嘅。我点解唔可能咧？一个程式，因为咧而家嘅所谓叫做 你有人写出嚟噶嘛，有人写嘅嘢就 得 复制 第二款咪得咯，即系你唔需要用。 唔系啊，就算复制翻佢，我觉得都会有可行啊，冇可能呢个世界冇可能。 咁佢话我写嗰、那个写呢个人， 即系写呢个程式呢个人，呢个系一个程式嚟，一组数字，即系我嘅印象中一个数字嚟嘅啫。佢改咗佢写冇理由唔可能个原始码，即系我唔识啊，但我即系话点可能冇能冇可能咧？佢只不过讲俾你听。 唔系啊，网即系老实讲啦，网上嘅嘢咧，你唔好吓我唔识 I T， 我真系唔识。不过咧，我觉得冇嘢系冇可能嘅。 咁梗啦 ，I T 世界， 你有人制造呢堆嘅程式码出嚟噶嘛？ 你话俾我知呢世界，你搞得话俾我知，我有一个一支矛，系全世界嘅盾都挡唔住嘅，一定可以刺穿任何世界嘅盾嘅。 系啊，因为 跟住你又调翻转头同我讲啦 ，Bitcoin 系无可代替，冇嘢嘢，冇人可以搞到嘅。我觉得迟早一定搞到嚟嘅。 即系科技嘅嘢，即系好似而家咧所讲嘅侦探。即系侦探电影啊，或者侦探小说啊，或者侦探剧集，或者有啲叫做盗墓片啊，或者讲偷嘢啊、神偷谍影呢一类咧，以前只可以话以前，而家唔好睇，因为冇得写。我偷嘅只不过有个电脑程式就应该偷晒你所有嘅嘢，咁嗰个人就喺个电脑面前，咁嗰套戏拍唔落， 拍唔到嘅冇嘢睇嘅。 系啊，以前就 好捻闷嘛，电脑嘟嘟嘟。 你点解啫？你譬如好似睇职业特工队咁啊，通过老师一号线落嚟咁啊，点样你红外线点样过？ 唔系，佢都会有人喺电脑喺黑客，但系咧都会有啲动作先好睇嘅。 即系嗰阵时虎胆龙威大黑三其实有类似嘅剧情噶啦，就是、可以将嗰啲用电脑咧控制到啲人嘅户口咧个。强制金融得翻零嗰啲咁，咁好制啫嘛。佢嗰个年代已经讲紧呢样嘢啦。 系啦，咁而家你话啦，如果你再嚟，咁咪唔好睇啦套戏，因为全部都系电脑程式嚟嘅啫嘛。我系偷你一个电脑程式，同埋我唔使喺现场，我系即系好黑客咁。喂，美国国防部都黑客入侵到啦。 系啊， 你点解你个 Bitcoin 你呢个人发明嗰啲嘢，人哋唔破解到？ 唔系，我觉得冇乜可能破解唔到嘅。 何况你话你呢组咁嘅所谓。密码啦，唔好话即系呢个虚拟货币啦。如果生产另外一个，到佢慢慢煲大到你呢个等值，可能应受性系可能要好漫长。但系直头入咗嚟，你话2100万个啫，我能够喺一夜之间多200万个，多一个咋？生产多咗一个呢个数量，你就已经成个要崩溃， 系啊，系啊， 系唔使多。系一个， 得一个出嚟，因为应该你讲嗰个论述已经爆煲啦嘛。嗱，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咧，我以前做邮票嘅，喺呢个口咧马骝啊，卖紧80蚊一只嘅时候，100蚊嘅时候咧，已经有假嘅邮票出现啦。 嗯， 唔系讲而家20000蚊一只，20000蚊一只梗系有假啦。当然我哋做开邮票一摸就知，唔使摸一望就知系假噶啦。但系咧，佢做得好似嘅、哦。嗰隻马骝咧系金丝猴嚟嘅，每一条金咧都系一条条纹嘅，系凹凸嘅，佢系做到好接近，但系我哋睇得出咧系有少少唔同，你系行家就识得睇嘅，但系一般人未必识得睇。咁我想问啦，20000蚊一个 Bitcoin 系咪好大诱因去做假嘢？系咪可以有办法？就算唔可以做假去偷啊，我觉得绝对有可能。 因为你好似早轮咁啊，好似蒙古咁啊，内蒙咁。 开矿机系嘛？ 系啊，开矿机咪烧多电。喂，有钱赚就是因为你嘅币值升值噶嘛。 系 啊，系咪啊？你越升值，因为最大问题个回报除咗不停咁升值之外，你讲唔出啊嘛。即系你俾我讲少少啦，额外嘅嘢。好似近期咧，因为我有个老朋友，咁佢手头上咧就揸咗有百几个指标，就系讲呢个港珠澳大桥。共产党话3000个啫，有1000个系冇咗嘅。民建联、工联会同埋各大赌厅已经 hold 咗1000个啦。咁而家佢话连埋纳税，连埋晒实际成本系300000人民币就做一个车牌，有排都未到嘅，预期佢赚钱啫。 嗱，有个问题啦，因为咧你话黄江而家咪咧好似唔使100万系嘛？啊，唔系百二，喂，过黄江唔系，过落马洲。啊喂，个呢个叫做港深圳湾大桥，就话好似120000嗰个牌，中港牌。如果个黄江好似150000，系嘛？ 我话俾你听啊，你而家讲呢个咧，我一年前有班网友叫我帮佢搞，卒之得一个搞，个个走嚟问，得个问字啫，唔搞，因为佢哋话贵。 系啊， 嗰阵时115000。 系， 101万搞呢个深圳湾，搞黄江咧120几万。 系。 就只得一个网友叫我帮佢搞，咁我话介绍咗个人同佢 租噶啦，因为咧我朋友咧佢租呢啲咧去开中港车啊。 我知道，但我话俾你听，今日黄冈时间一年。而家系200万人民币做一个牌，仲有你冇办法去买得到。 但系而家租咧，租值冇乜点加嘅啫，即系个回报低咗咯。个升嗰、那个价钱系，如果你咁讲啦，那个价升咗，但系个回报一定，因为咧佢个牌可以租到俾人噶，知唔知啊？ 呢、這个梗系知啦。 因为当时咧佢120万咧，当时佢黄冈牌咧，佢话佢谂住供一个啊，120万当时，即系讲翻旧年啦，佢话每个月佢交紧9000蚊租，一年咧就100008，咁佢喂，我不如我自己攞钱出嚟买咗佢啦，我有收息有成9厘系嘛？不过当然呢样嘢咧， 而家唔得啦。 而家你咁讲升咗好多添啦。 咁我话啦，就系港珠澳呢个牌系希望如期啫，因为佢限发3000。 唔系，但系咧， 但系我话俾你最新价钱，佢做嘅就系30万，系啱啱公布到而家一个月到，而家今日我话俾你听，星期五嗰日50万现买现卖。卖间公司俾你有指标嘅，立咗税系50万人仔，今日已经开始放升起60万， 哦，即系已经升咗一倍啦。 咁你话啲人问， 但系实际 效用咧，因为咧你中港车咧嗰、那个实际效用， 我计条数俾你，其实同 Bitcoin 点解你同你讲嘅我成立咧，就系当你60万买个牌唔计架车。60万，当你三年回本 唔同 ，Bitcoin 你冇得回本噶嘛？ 系啊， 你依个有回报，你可以租到俾人啊嘛？ 系啊，点解会值咁多租？你而家你过关百，我当你百二蚊啦，105蚊就比较来回300。我有钱搭船，要等船飞，要等成等班次轮候， 包架车过去， 我包架车过去，7个人。过去澳门赌钱， 冇7个人嘅，7人车坐6个好逼噶。 我当你坐6个， 你最后嗰2个好辛苦。 我话当 你7人车得5个啫嘛，后边嗰点坐到3个人咧？后边2个系坐5个人嘅啫，如果 我当你坐5个人啦，坐5个啦。你而家日过一张船飞200几蚊，夜晚220，平时差唔多200蚊。我问你200蚊要等220，我收你300蚊个， 3500就计唔到数啊？ 咪计到数咯，1500个来回，3000一日做2转，6差嘢一日。六差嘢一日，我就扣600蚊，2转咋，扣600蚊。 个桥要俾几百蚊个桥费噶嘛？ 百几蚊啊嘛，咪来回600蚊咯，来回2转600蚊，100几蚊去，100几蚊翻。 又咁平？ 六嚿水系啊，112蚊啫嘛。 哦， 咁我问你啦， 有钱咧？ 我当你6嚿啦。 嗯。 咁你系咪即系仲有几多钱啊？条数我就摊出嚟啦，6000蚊减600，仲有5400，俾几多钱油啊？我集大6油。我过去广珠嘛， 去珠海入， 我珠海入， 珠海平啲喎。 我当你6嚿水有啦，走2转，其实唔远嘅，仲有5000蚊，你个牌一个月你搵几多钱啊？ 喂，其实你条数咧可能计少咗，因为就我哋包车上深圳都要7嚿水，净系去大陆，香港去大陆咋，一转要收7嚿水。 你喺黄冈啊，150蚊人仔啊，7人车，我当你坐6个，好逼嘅，一上门先上一个，去机场来回一日做3转车。 机场贵啲嘅，机场唔止700蚊嘅。 唔系啊，一个人啊收150蚊啊，散数啊，24小时做。我问你咧，一日走3转啦，一间个做3转啦，来回做。我问你条数几多钱啊？系人仔计 啊？咁啊系，你个 200，因为最紧要就系你系有回报，仲可以有份工啊。所以60万呢、這个数唔系贵，但系咧佢净系仲惨就话，而家佢公布净系得3000个，而家已经我讲我。由星期五净系帮人办手续啫，唔系我啊，我唔系指标，系因为有一间保税公司，佢申请咗14个牌，但系因为佢要买间公司香港，要间空壳公司去纳呢个税，连埋呢个要搵架车转名落去呢一间空壳公司度，我收1000蚊咋，星期五到今日星期一已经14架，即系执咗皮四。你话呢个几大生意，但系你 Bitcoin 系冇可能系斋升，究竟呢样嘢系乜嘢我唔识啊，但系你炒任何嘢佢有回报啊。 哦，咁你讲个牌有实际收到租噶嘛？ 系啊，同埋真系搵到食啊，仲有我去澳门赌厅， 同埋 赌厅你嚟到好过包个直升机俾你啦，又好过你逼船。 贵宾厅包架车来回俾几千，你1000多元啫嘛。 系喎，包船咧就好过，唔系好过搭船喎。 系啊，贵宾式服务，搵架七人车，你喺边度，我接你过嚟，1000多元，系咪先？ 佢仲可以，唔系主要系接香港啲客过去，因为咧珠海嗰啲人唔使嘅，珠海唔使搭船啊嘛。 系啊，咁啊珠海有本身珠海到澳门嘅牌噶嘛。 系啊， 但系你咁样去翻大陆，成个中山一条虎门大桥塞，虽然未来有 即系深圳去澳门咧，到时可能又会多啲生意。 系啦，因为你自己计呢条数，仲有我唔使排队过关啊个人。 哦，系喎， 我。 哇，系喎，七人车嗰啲车咧，咁就咁怼张身份证，佢望一望嘅啫嘛，唔使落车嘛， 吓唔使落车，行李都唔使剩，中意睇你咪睇你，唔睇你你咪 扔。你咪过去赌钱，边捻佢有行李 啊？系咯， 个个都空手过去， 系嘛，分分钟 大袋钱去，分分钟空手翻嚟就有， 分分钟条引起，喂过大陆有风险，过去澳门揼长骨，同老婆讲，哎我唔翻大陆噶，我乜乜回乡证就当然有，冇啊，就咁过澳门啊，去完之后。呢度食完晚饭，翻嚟唔使3点钟，解决晒任何嘢，翻咗嚟。 哦，咁啊有实际效用喎吓， 使几多钱啊？大佬，我断个人头，我收你39啊，我抵啦。 39唔止啊，我觉得肯定唔止收39。 我即系当啊。 唔系你谂下，而家嗱，你买张澳门嘅头等船飞都300多元嘅啦，起码收400-500。 同埋嚟香港，喂，我搭船，我唔系住香港岛，我住新界，左转右转、啊，我唔系、啊。吓、啊，我唔同高铁、啊，我做呢班客咋，就系、是、咁点对点做呢班客咋，你已经唔够做啦，因为我唔使码头过关等船去到嗰度码头，我直头去到葡京门口啊嘛。 哦，系啊， 我唔使等的士， 系系、啊， 翻、 啊、 到嚟落咗船之后，跟住仲要等的士，我唔需要， 唔使截住嗰度气嘅。 唔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香港咧，你搭船得两个点啫嘛，即系就因为屯门一日得一班，冇嗰班唔计啦。你住新界区嘅人咧，去澳门又系其实好唔方便嘅。新界出嚟成粒钟噶啦，出到你港澳码头再搭船去两个钟，你都唔系一定即班船。只是如果他们新界去澳门可能要3个钟。 仲有啊 过到去已经没什么斗志了已经攰晒。 不是啊夜晚啊我喜欢看周杰伦啊即是香港不做或者五月天啊嚟紧澳门啊。即刻坐车去看完之后回来听朝早开工费事在这过夜。几好啊一家大小。你冇得做啊因为条港珠澳大桥就未必能够生产到利益。但是呢3000个牌我话俾你听啊。 哦咁船公司就船公司一定系最大受影响喎。 民建联工联会所有嘅政协留晒位㗎啦。你赌场起码喂呢个系我个服务嚟嘅。 哦系啊。 你挂个牌。搭马仔有另外一样嘢做嘅，唔好炒船飞啦。 嗰啲厅全部都要啦。 系啦，咁你摆喺度，喂，俾几多钱你？喂，你喺度挂我呢个厅做，我自己冇车，你挂呢、這个挂、哦、我。 喂，第日可能第日咧有机会出一个咧，就系咧买泥马就送车飞。 系啊， 唔出奇喎吓 吓。所以 Bitcoin 究竟系点样？我真系唔知道。近期咧，我自己本身都有两个网友叫我帮佢揾牌，咁我叫咗佢下礼拜自己上去。自己上去找个老友啦，即买唔呃你，系咁多钱，好过买永念亭同马来西亚佬等升等几年啦、啊，大佬，我呢头买嗰头租得出啦，即刻有钱收。 租唔系，即系最紧要你系有个租金回报嘛。 系啊， 唔系不过要交啲使费嘅。头先讲嗰条数咧系唔够9厘，唔够8厘嘅，因为你计你要俾啲成本啊，唔知每年要交啲咩费乜费咧，你计埋有6厘几7厘嘅。 同埋嗰架车咧， 系啊系啊，你要保养啊嘛。 我话俾你听啊， 6厘几7厘仲。我有你份人工喎，有份人工唔错。 你哋唔会偷懒喎， 使乜偷？ 唔会偷懒嘅，因为有 order 你就做噶啦，即系除非你唔想开工啫。 即系我话啦，除非你只过赌两手啦，赢咗富贵买多两，即系条数系咁样计。咁但系 Bitcoin 呢件嘢，我到而家都谂唔通，点解可以升到咁高咧？因为系咪真系值咁多钱咧？都系斋噏。点解 有庄家炒咯？ 几个月之前咁嘅钱，啲几个月升咁多倍？ 有庄家炒咯，因为咧今年就唔系旧年啊，早嗰排咧，大陆话封杀唔俾佢交易咧，由1000蚊人民币，唔系1000蚊， 回一回跟住美金停咁 升，怼到落去600啊嘛， 跟住不停咁升，好似黐咗线咁。 应该咧就系有庄家控制咗啦，呢、這个世界好多嘢都系货源归边，货源归边咪炒咯。 咁系咪跟住就顺势出埋个期货市场，喂玩呢啲 赌啲出埋 ETF， 出埋衍生工具，等呢啲人个个集晒货，咪俾你咯。 因为我睇到，譬如好似头先讲港澳牌咁，10万蚊税啫，交10万蚊税， 三年交10万元税，预缴一间空壳公司，有限公司，大陆嘅同你申请即系一个公司牌，有架车，咩车都得，只要有个司机，咁你就可以占个位，头连埋赚你嘅钱头尾。真正做 喂，咁、那个司机咧要揸香港同澳门咧，系咪要国际牌啊？ 系， 我要国际牌、啊。 大陆就你可以落珠海嘅，咁你咪吸个 要吸大陆牌，又要大陆 吸咗咪唔使考， 要大陆牌，即系系咯，因为加多个国际牌咯。 吓、 啊，不过好多人都有 嘅，你何况都唔使考嘅，吸咗嘛，你个香港车牌做得晒。咁、你话啦，几简单，同埋而家投资可以做到乜嘢？吓、啊，即系。 唔好投资世界股啊！应该 系即系你 嗰个康 哦，我哋要加时啊，因为咧本来要讲我哋一讲个重点题目叫做咧香港证监叫做咧扫除低端大鳄。咁因为咧而家大鳄都分低端同高端噶嘛，系嘛？咁我哋咧局主加时啊，冇办法已经圈啦，我哋加一节咧冇办法啦。